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们是飞儿乐团。 怪异，我相信你都曾经试过，因为要开会或者系集训之类而同公司嘅同事一起到外地嘅。以下呢个故事继续有我哋广播剧嘅团员梁金玉同我哋分享佢听过一个喺酒店发生嘅怪异事件。 咁呢一个故仔咧，就系我一个朋友。他们公司呢就每年都会两至三次到啦做 training 的。咁就公司自己本身呢都有一个 resort 的。咁如常的我这个朋友呢就喺他们通常呢就是星期六晏昼 check in, 跟住星期日上昼嗰轮呢就 training, 之后晏昼食咗午餐就返㗎啦。咁如常的他咪去到囉三点几 check in, 咁去 check in 个房嘅时候是睇到他同房咦咁快就瞓咗觉嘅，咁佢就即系好似普通我哋叫一声，喂，我出去好似泳池咁啦，我出去泳池啦吓，咁我佢又冇应，系唔理佢咯。之后咧就翻上嚟就讲要食晚餐啦，佢又话，喂，要食晚餐啊，你仲唔起身？都系冇应佢，咁佢又谂，啊呢个友仔啊，咁鬼攰咩？唉，唔好理佢啦，就去食晚餐，一路搞到咧夜晚翻嚟瞓，佢都仲系瞓喎。咁佢瞓嘅姿势咧，其实就系背脊对住即系门呢边嘅，佢个面系向墙壁嗰度嘅。咁又谂，哇咁攰，唔好理佢啦，咁咪瞓咯。瞓到第二朝早咧，起身嘅时候唔见咗佢咯，谂住吓瞓咗成晚咁早起身啦。咁佢落去下面就要食嗰个早餐，就遇到个同事咯，个同房就话系，哇！你寻晚做咩啊？咁攰，一入 cam 你就瞓到今朝。咁个朋友就话，吓，我今朝先上嚟，我寻晚冇入 cam。咁我 friend 就成身毛管冻晒啦。咁究竟寻晚瞓咗成晚同佢一齐嗰个系边个嚟噶？ 出外旅行或者公干，最怕嘅系咩？就是住在一个令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如果没办法，你又会怎么做呢？我们的嘉宾梁金玉又有什么经历和我们分享呢？ 这个故事呢，话说就是在好耐啦，好多年前呢，咁就一班朋友呢就去啲浮仔度諗住爬山睇日出囉。咁就租咗，咁去到先知原来有一个朋友呢为咗平呢，咁就租咗一啲回馆。咁以前嘅细浮仔呢，嗰啲回馆呢，佢哋除咗可以攞嚟做一啲回馆日常嘅一啲活动，例如打下麻雀啊嗰啲咁样呢，他们可能那个殡仪服务 很有限，他们有时候都会在这些会馆里打差啊，做一些殡仪的事项。我们就去到那时候，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奇奇怪怪的，那就不要紧啦。他们说，哦，你们是住楼上的，那楼上呢，通常我听以前的老人家说，如果楼下有做殡仪的呢，楼上呢就是即系啱啱送到嚟要做化妆要嘢咧，就将嗰个往生者咧就摆喺一个嗰啲叫做帆布床上高嘅。咁我上对我真系睇到有两张帆布床喎，咁我就觉得咦，原来有啲疑虑啦。咁唔紧要啦，我一个同事咧好精生瓜嘅，佢就跳上嗰张帆布床嗰度，系咁又玩又瞓又嘢。咁我同佢讲冇，我话唔好玩唔好玩，嚟嚟落嚟落嚟咁样。咁之后咧，又见到诶，喺个会馆啊嘛，就有好多嗰啲可能系以前嘅嗰啲主席啊， 仲有嗰啲其他嘅嗰啲相啊，一张张咁摆晒，哇，年纪好相当啊，有啲仲系清朝人嘅打扮噶。咁睇完啲相，我望完啲相咧，系咪一睇？有几张麻雀台喎？我都说时快那时慢，那个蒸生瓜嘅同事咧，佢就禁不住开就话。Yeah, 我以前看那些鬼戏啊，夜晚啊，那些麻雀台的麻雀会有声的，我们今晚睡觉会不会听到这些声啊？哇，我立刻想冲上去冚他两大巴。跟着我就说，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说话，没事没事，我说，哎，我们借宿一宵的啫，这样咯。唉，终于真的出事了。大家就去各自睡觉啦。有两间房咧，我哋嗰阵时有成七八个人嘅，咁隔篱嗰间房咧就瞓咗三个人，我哋呢边就瞓咗三个人，有两个咧就瞓咗喺出边，佢哋真系瞓帆煲床啊！咁一瞓落去嘅时候咧，我就发觉点解出边嗰两个成晚行出行入去厕所嘅？咁我都系觉得可能佢哋瞓唔着，饮咗多水又唔理佢哋咯，咁我照瞓咯，咁我眯埋对眼瞓喎。瞓到一半咧，我发觉有一对眼系咪由上咁样望住我，真系啤住我。咁我心系谂，我要唔要开眼睇下咩嚟嘅咧？因为真系啤得好行下，咁我就下定决心望啦，开眼啦。一开眼，我嗰个同事咧，你个蒸生瓜同事啊，佢就咧对眼咁样望，坐起身咗，佢就望住我，好定定咁样望住我。咁我心谂吓，系咪撞邪啊？咁我心谂咁点嘅？但系我就鼓起勇气讲，做咩望住我？然之后就听到佢把声讲，我忍咗好耐想去厕所，但系我又唔敢去、啊，我咪喺度考虑要唔要叫醒你咯。我当下好想冚佢两巴，然之后我就讲行、去，但系当我去厕所要。去厕所嗰度咧，我先发觉，头先听到人哋不断去厕所嘅嗰啲步声，好似唔妥喎。因为要入厕所，原来有一道门系摔咗嘅，而个摔咧就系生锈嘅，好要用好大力咁样，咁先开到嗰个铁门噶。头先我系冇听到呢个声，我净系听到人由嗰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啫。咁我都系同自己讲，冇事嘅，冇事嘅，就等我从时上咗厕所，咁我就翻入房瞓咯。但翻入房瞓冇几耐咧，我又发觉，做乜隔篱啲房嘅人唔瞓觉，系咁天几，系咁天几，吱吱喳吱吱，但又唔系好听得清楚佢哋讲咩喎。总之就系吱吱喳吱吱喳吱吱。咁我都冇理啦，太攰啦，我都瞓着咗。咁第二朝早咧，我就系问嗰两个瞓喺帆布床出边嗰两个同事，我话喂。你们两个昨晚呢做什么的、啊、做什么一味去厕所的，他们两个就答没啊，我们一觉睡到天光了。跟着我说哦，那我心里有数啦。那我问回隔离房那些，我说还有啊，你们啊整晚聊天不用睡吗？他们说不是啊，是你们整晚聊天没睡啊，我们进去我今天我们就睡着了，因为我们听你们是这么说，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太累了，我们都是睡先啊，这样啊。但其实我哋都系冇讲嘢噶。 多谢我哋两位嘉宾988广播剧嘅黄君贤同埋梁金玉分享佢哋经历嘅怪异事件。如果你都有任何奇异怪诞嘅故事，欢迎 PM 去988广播剧嘅 Facebook page， 我哋整理之后就会喺呢度同你分享。继续留守下一期怪异。 988雪龙区 FM 98.8，我系阿娇钟欣彤。